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节目。刚才我们通过当年八七版《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扮演者邓婕的讲述，一起回顾了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创作出了这部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11号星期日，农历正月24。这个时段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我们2018年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今天我们为您邀请来的是当年京城八大祥之首的瑞福祥的朋友，听听他们来为我们讲述这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这家150多年的老字号都历经了哪些风雨历程，五星红旗和瑞福祥都有哪些渊源，一起来进入我们这个环节的访谈部分。 老字号新江湖。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来听一段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这一块要不见了吧，这个是林木，要到了大不见，说是你了都得见的名儿将他要吧， 没错， 到了北京城了，就讲究八字，想到了瑞福乡啊，瑞林乡啊，广寺乡啊，颐和乡啊，乡里好了吧，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香意呀，要到了八字乡啊，说你要买一尺啊，光还就得一毛八，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吧，什么低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钱 得亲五毛让五毛， 这白拿去的。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段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卖布头》里头呢就提到了京城的八大祥。这八大祥到底是哪八大祥呢？我没有侯宝林先生说的那么溜索哈，但是也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瑞福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林祥、义和祥、广盛祥、祥义号、千祥义。那么要说到这个瑞福祥呢，他是一位叫做孟传山的孟子后裔，在山东周村最早是开办了小店来销售土布，并以此起家。1862年在山东济南他创办了绸布店，后来呢逐步扩展到了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始开设连锁店，经营规模也逐渐的扩大，经营的品种也日益的增多，增加了绫罗绸缎啊、皮货等等这些高档的商品。这家店就是中华老字号京城八大祥之首的瑞福祥。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要为您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瑞福祥绸布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夏兰。夏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瑞福祥的企划总监王强。您好王主任。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孟子的后裔孟传山创办了瑞福祥这个品牌哈，那么孟传山呢他也字这个鸿生，是孟子的后裔，读书人的后代，我们就很好奇到底这个孟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文人孟子的后代为什么在当时会有这样的这个经济头脑呢？ 瑞福祥的创始人那个孟传山他是孟子的第68代孙。他这个从小啊，孟传山是自幼丧父，他是在他的那个长兄孟传禄严格的这个教导下，他成长起来的。这样的话呢，他这个从小的时候就是在生活上和他的整个的那个成长阶段，他就表现出来了一种非常精明的这个经商的这个头脑的表现。这样的话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在1835年的时候，就在现在咱们的山东章丘的这个周村，他创建了一个小的布坊，叫万福祥，也经营一些个杂货，寨子布，寨子布就是当地的一种这种土布，然后兼营一些绸缎。 也就是说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其实是 对，对，从这个一个小的这个杂货店起家，慢慢的就是发展起来，直到1862年的时候，他在山东的济南开办了一个万福祥的分号，这个万福祥的分号呢就取名叫瑞福祥，就从此呢就是开创了这个瑞福祥这个品牌。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瑞福祥这名字吧，孟传山当年创办这家老字号的时候取名叫瑞福祥，据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充满寓意的美好名字，而且还有一个典故是吗？ 对，瑞呢和祥呢取意呢就是祥瑞之意，福啊其实这个字呢取自于搜福记中轻福还钱的这么一个典故，轻福呢是传说中的一种神虫，据说呢， 所以瑞福祥这福字是虫字旁一个夫， 对，是虫字旁的一个夫，轻夫呢是传说中的一种神虫，据说呀用母虫和子虫的血涂在铜钱上呢，不管是涂了母血的钱还是涂了子血的钱，到集市上去花钱呢都会飞回来，也预示着财源滚滚、货币流通的意思。 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瑞福祥呢最早是从这个山东开始小作坊、小杂货店开始起家的，然后慢慢呢在这个光绪初年的时候在鲜鱼口胡同这儿开了这个瑞福祥的鸿记 这个布庄哈，虽然是一个三间小楼的这个规模不太大的一个门脸，但是业务还不错。民国初年有这个五家门面，后来是怎么扩展起来的呢？ 当时瑞福祥在这个抄手胡同做这个布庄的时候呢，然后也是慢慢的进行了一些那个经济那个积累。当时瑞福祥在北京的这个经理呢叫孟静侯，他是孟洛川的一个远房的一个那个侄子。这个人呢也是相当的那个精明干练，也很有魄力。他在深口这个经营的期间呢，他就发现这是在北京这个因为达官贵人比较多嘛，他们对这种高端的这种丝绸的消费是比较 青睐的，需求量比较大。 对，这样的话呢，他就向当时的那个东家这个孟洛川建议，就是在前门大栅栏一带那么开设一个分号。这样的话呢，当时孟洛川呢同意了孟静侯的这个建议，斥资8万2白银，在这个1893年清光绪19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大栅栏东口买下了一个店铺，就是现在我们瑞福祥的这个前门店这个位置。然后开办了就是北京瑞福祥的这个绸布庄。 从此呢就是开始慢慢的这个走向进一步的这个扩大了哈。 对。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瑞福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在这个1900年的时候，当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把大火，这个大栅栏是满目疮痍，瑞福祥也没有能够幸免。据说当时店里所有的账目和物品都化为了灰烬。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是据说当时这个瑞福祥掌门人有一条对社会的郑重的承诺，让当时瑞福祥的商业信誉一时传为佳话，是吗？ 对，在庚子那年呢，也就是1900年清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前门外呢放了一把大火，当时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也就是大栅栏那儿，全部被焚。当时呢北京瑞福祥绸布店呢也损失惨尽。以前非常喧闹的那门市呢，瞬间呢变成了一堆堆的带瓦烁，从业人员呢也都逃散了。在经历了战乱之后的北京呢，开始恢复了日常的生活，军民们开始去上街采购，和做衣服的也都多了起来，其中也有不少呢需要有对这种那个织布啊要有一个需求。孟静侯呢看到这一情况呢，立即找到了留在北京的这个店员和伙计，将从废墟中扒出来的布匹呢给了大染坊进行了复染之后，在天桥那一带摆起了一个地摊儿。瑞福祥的那个小地摊儿呢，一时间竟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布匹专卖点儿。生意啊特别的兴旺。当时呢北京城的绸布业呢有不少已经被摧残的无力经营。孟静侯呢这时候毅然向社会做出了郑重的承诺，凡是瑞福祥所欠客户的款项一律奉还。凡客户所欠瑞福祥的钱物一笔勾销。因为那场大火呀，不光是烧了布匹啊，把当时的一些账本啊账目啊全都给烧掉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孟静侯这种非凡的气魄大大提高了瑞福祥的商业信誉。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诚实守信也成为我们的经营理念。 可不是吗？您想想那个时候还是挺让人震动的。我欠您的钱您能拿出条来我都还您。 对， 您欠我的 我 反正也没条 了， 一笔勾销了。 从 这个方面来讲呢，一方面是他这个很有商业信誉，其实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当时这个资金实力是非常的雄厚哈。 资金非常的雄厚。 是， 而且 我听说当时这个能够成为八大祥之首，这个当时这个应该说这个瑞福祥也是有他的这个独到之处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不光是从进货渠道，包括从那个我们的原材料的代采购， 孟静侯也是层层去把关。 嗯， 瑞福祥之所以能够成为八大祥之首，就首先瑞福祥在他建立的时候，在北京建立的时候，他的一个他的资金是非常那个雄厚的。当时瑞福祥在建北京瑞福祥的时候呢，是斥资是82,000银， 嗯， 就是当时的这个文银一两啊，据约可以买呢这个猪肉是25斤，面粉50斤，当时的瓦木工的每日的那个工资呢仅是 0.2 两，就从这点来说换算的就是当时的那个他投资那个现值 82,000银， 对， 值多少钱呢？ 他这个就是对比啊，就最低约在70万元，最高可能约为160万元。 嗯， 这样呢，可想呢，就是当时瑞福祥他这个资金是非常雄厚的。 嗯，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瑞福祥他在这个服务上头是做的非常周到的。 嗯，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当时，当时就提到的这个是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这个八个字的方针，当时瑞福祥呢，就是在服务上的做的非常非常周到，就是每一个进店的顾客，他的这个瑞福祥当时的店员都会先给您端来一杯茶，您喝坐那喝个茶歇一会儿，然后呢，他把这个那个布匹呢，或者是绸缎一匹一匹的送到您的眼前，由您那个挑选，不管这个顾客是买与不买，这个。瑞福祥那个店员都没有说，说不耐烦这种的，就是即便您什么都没买， 嗯， 店员也会说特别热情的说，欢迎您下次再来，就从这个服务上来说呢，瑞福祥当时也是在北京，打下了一个非常的这个有服务意识的一个。做的一个。 瑞福祥当时有自己的茶叶庄嘛？ 嗯，就是他经营的范围还。比较广，除了这个绸缎店，还有这个茶叶、 皮货、茶叶庄。 嗯，那现在这个前门的这个瑞福祥的这个总店，实际上就是在当时您说的，就是那时候斥资82,000银买下了这个店的这个位置，是吧？ 对。 我听说现在这个建筑呢，还是保持了清末的当时的一个特点，翻建的是吧？ 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 哦。 当时呢，瑞福祥他的那个经营理念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时尚的也先进的，所以说您看它这个建筑来说呢，它的表面建筑是西式的巴洛克式建筑，而它的里边是中式的一个殿堂式建筑，所以说呢，这个建筑就是到目前在那个北京大栅栏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文物建筑。 嗯，我们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实际上大栅栏现在各家老字号都各有各的这个特点哈，各有特色。那么这个1949年解放呢，随着这个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样一个决议通过，为了在开国大典升起这面五星红旗，可以说制作者当时也是奔走在这个北平的各大这个布点哈，听说最后是在瑞福祥找到了制作的原料是吗？ 这块呢是我们瑞福祥最引以为自豪的政治荣誉。在这块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吧。1949年啊 ,9 月27号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呢通过了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一个决议。当时根据这个国旗杆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呢是定为长5米宽 3.3 米。负责国旗制作的负责人宋树信就找到了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是当时呢，跑遍了北平很多的布店，都没有找到颜色和尺寸适合做旗面的红布料及做五星红旗的那个黄缎子。当时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呢，到了瑞福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了那个用意之后呢，请他们去帮忙。瑞福祥的职工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动手啊，去仓库去找库存。经过一番寻找呢，大家找到了几块红绸子和一卷三米长的黄缎子。宋先生看到之后啊，却发现啊，这个红绸子都不够长。然后那怎么办呢？瑞福祥就请来了专门 制作工艺那个工艺精湛的技术人员连夜把这个红绸子布料呢连接起来。当时的黄缎子呀，幅宽只有一尺多宽，也就是三十多公分，那做最大的五角星也不够啊。后来呢，经请示上级去同意，缝纫的师傅呢，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尖儿，剪出了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了红绸子的正反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的仔细去缝制，一直到9月30号的下午，由北平当时在北平那个瑞福祥绸布店提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场上。 所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时候，这个当时确定的这个 布料是瑞福祥提供的，五星红旗的布料是瑞福祥提供的。 所以说夏总说这也是瑞福祥这历史上非常光荣的一笔哈，大家都记着。盘扣是你们的这个精华之一哈。 对，我介绍一下我们的特色盘扣吧。其实盘扣啊，最早呢也称为盘钮和一个钮泡，最早是干嘛用的呢？就是衣服就是连接衣襟的这么一个功能。盘花扣呢也是古老中国结的一种。盘扣的特早呢就是有两根布条子一搭这么着就好了。然后随着时代在变迁，人们的审美在提高，然后呢就是盘扣呢也变就是进行了一个很多的一个带演变。盘花的题材呢都是取决于浓郁民族情趣和吉祥寓意的图案。经过这么多年啊，瑞福祥的盘扣的款式呢也有很多，其中呢有植物盘扣，有梅兰竹菊等，有 模仿植物的盘扣， 对，就是把扣子盘成 梅花的样子， 梅花 的样子， 对，还有呢盘成动物，像金鱼扣啊，蝴蝶扣啊，还有盘成了文字的喜字扣，寿字扣，还有几何图形，有一字扣啊，波形扣和三角扣等， 花样真多。 对，比如说吧，你做一件绣着牡丹花的旗袍，我们会根据这个旗袍呢盘成一个什么呢，蝴蝶扣，其中有美好的寓意在里边，福运叠至。然后比如说你做就是做一个绣带着鱼和莲花的，我们会给您盘一个鱼形的图案，连年有余。给父母过寿呢，我们会绣一个那个仙鹤和松树的图案，盘一个寿字扣，把美好的寓意呢都通过这个盘扣来体现出来。 这非常的有意思哈。那除了这个盘扣之外呢，刚才也说了，这个刺绣技艺也是这个瑞福祥这个 最主要的技艺之一。 对对对，很有特点哈。那这个刺绣技艺它的这个独特性有什么呢？您跟我们来说说。 瑞福祥的刺绣呢是以精绣去为主啊，精绣呢也称为燕京八绝之一，曾和就是也是现在的四大名绣之一，苏绣、湘绣、顾绣、京绣。并列为四大那个名绣。瑞福祥的刺绣技艺呢包括盘金绣、圈金绣、打紫绣，其实这些绣呢都取决于精绣的那个绣法。精绣呢又名工绣，是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北京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那个清朝时期开始大为盛行，多用于宫廷的装饰服饰，用料比较讲究，技术非常精湛，格调风雅。民间高档的工绣呢，大都与皇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精绣中最好为真工的就是平金打紫绣，这种绣啊是将真金捻成线，盘成图案或结载于其上，十分的精致和华贵。 那我想知道这么复杂的这个盘扣啊、精绣啊等等这些工艺，做一件这个旗袍一般要多长时间？ 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一件非常精细的精绣重工绣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根据您绣工的不同。 这是比较复杂。那么稍微简单，比如说像他们这个就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需要这个结婚穿的，像这种 大概20天左右， 20天，那就是说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去订，要不然的话真是来不及了。 对，然后您要在那儿要反复的从试白坯、试成衣，到最后呈现一件精美的旗袍，您必须要到店里去3到4趟。 所以您别嫌烦，只有这样做出来东西才能合体好看。 一个团队为您一个人在打造吗？ 瑞福祥发展到今天哈，也是这个有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150多年了哈。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他们的这个喜好和品味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瑞福祥的衣服，朋友们会问到结婚的时候穿，可能就像这样的绸缎类的衣服呢，大家会觉得会在一些这种只有这种特定的场合能穿。但是我知道实际上为了适应现在这个人们喜好这个变化，瑞福祥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变革和尝试，是吗，夏总？ 对，其实瑞福祥经过了150多年啊，能走到今天呢，就是不断的在传承、创新和发展，与时俱进。在这块呢，我们不光光是在经营理念上有创新，我们的产品上也是在不断的根据市场的变化在创新。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加大了对传统产品、特色产品的一个创新和研发，成立了品牌研发中心，提高我们的研发力度，创新经营的发展的理念，提高品牌的竞争实力，也是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我们系统的大数据为依据，适当的呢减少那些大众的，包括跟市场上一些同质的产品，加强各类小众高端的以定制去为主，把我们的设计那个理念呢更好的去融入，重点呢也是以个性定制化去为主，同时呢我们就是技师啊，包括我们的非遗的研发那个团队也做了很多非遗产品的研发，把现在传统特色的那个产品呢尽量做到精细化和艺术化，同时呢就是我们在产品服装和设计上呢，我们也打破了那个特别固有的和传统的，我们以新中式去为主，就是有中式的元素，比如说有中式的晚礼服啊，有中式的职业装啊，那大家呢可能就是说在日常的上班中也可以当做一个常服在去穿着，而且呢就是我们有些给就是父母过寿的时候穿的中式元素的那个服装， 寿字的衣服啊什么的哈。瑞福祥如何让这150多年的记忆传承下去，如何让这个老字号更有新鲜感，更加贴近市场来迎接现在这个新江湖呢？ 我们依旧是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去创新，从我们的经营理念去创新，从我们的产品结构去创新，加大呢对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个研发，提升我们的品牌的规模，扩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吧。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这家百年老号瑞福祥的经营宗旨。百年以来，他始终坚持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在研制中国传统服饰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近几年来，瑞福祥继续传承着百年精工细作的手艺，也不忘了创新发展，加强品牌创新，决心把这百年老号建成跨世纪的中国丝绸之路上的北京驿站。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青，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才许动理想，悠然见南山。湖上逍遥望秋天， 好想好想看见大海碧波的浪漫，好想好想看见 心灵的家， 风花终将。 动离乡，悠然见南山，平明兮无声，逍遥望秋天，好想好想听见 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袁。